亲法，离开拉萨。 但千万千万，无论打卦之说是否存在，此人的回忆显然都没有描述事情的全部，因为就在同一天，就是从罗布林卡，此人还发出过一封亲笔信，信中他言之凿凿地表示自己正在尽一切努力使出巧妙办法，目的还是走，但绝非是离开拉萨，而是去军区，去西藏军区，去机关设在拉萨市内的西藏军区。对西藏历史稍有了解的朋友想必都已经猜出此人是谁了，没错，正是罗布林卡曾经的主人，西藏地区曾经的政教首领之一，14世达赖丹增嘉措。我们刚才提到他写的那封亲笔信连同照片刊登在1959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一起来看一看。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限，一旦几天以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以后，我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信是写给时任中共中央代理驻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韩冠三的，而且不止一封，是三封，分别写于1959年3月11日、3月12日和3月16日。信中无一例外都有诸如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进行危害我的活动，我正设法平息，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等等这样的词句，其与邪恶力量划清界限的决心跃然纸上。但历史悬疑多多，手术也不可全信，要不是因为他自己写的这三封信，世界恐怕还无法彻底看清十四世达赖的真面目。他在撒谎。众所周知，1959年3月17日的那天晚上，十四世达赖摸黑出走，跑往印度，并从此以和平斗士自诩，公然背叛祖国，成为藏独分裂势力的总代表。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与我们刚才看到的他那三封亲笔信满拧，这背后的玄机到底何在，一切都还要从十四世达赖叛逃的十年前说起。 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解放战争尚未结束。随着1949年末至1950年中，广东、广西、云贵、康川直至海南岛相继回到人民手中，全国仅剩下台湾、西藏两地仍待解放。而对于西藏这片神圣的西部边陲领土，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态度一向坚定而明确，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并应采取政治解决、和平解放的方式完成中国大陆的统一。 驻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标志，人民解放军进藏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 既是全国上下各族人民的呼声，更是建设人民民主的新西藏执行的扎实准备。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为实现这一战略部署，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正如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所言，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这视图如生命一般重要的政策是怎样的呢？简而言之，和平、民主、团结建国三大政治主张，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北平、绥远、新疆、湖南、四川、云南各地时已经多次得以体现。那西藏虽然情况特殊，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从未动摇。对于这片民族宗教关系复杂、边陲形势严峻的国土，力争不动兵戈，促成和平解放的方针一直在被以最大的努力加以贯彻。从1950年2月起，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相继拟出了与西藏方面谈判的若干条件，报请中央，经中央批准调整后，1950年5月2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提出谈判条件10条，经中央统战部再次呈报，2天之后回复到达，毛主席亲笔加上7个字，即西藏领导人员。他批示的全文是：李维汉同志，除第8条应加即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请你起草复电。毛泽东，5月29日。这是1950年5月29日，毛泽东给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发去的批示，就中共中央西南局提出的西藏和谈10条，除增加7个字外，其他均可同意。可见，这7个字其重千钧的分量。那么，这7个字背后的讲究到底在哪儿呢？最直观的变化就在这儿。现在我们为您展示的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布的进军布告，请特别关注这一段：一切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至此，您发现那7个字了吗？原来，在初始拟定的和谈10条第8条中，中共中央西南局提出的原文是：一切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解决。而恰恰就是在西藏人民的字样后面，毛泽东亲笔加入即西藏领导人员。这7个字究竟有何深意？西藏领导人员指的又是谁呢？ 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政务院西藏问题会议上是这么说的：要向西藏的王公、贵族、喇嘛们说明我们的政策。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的概括指向则更为明确：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 达赖集团正是当时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社会的领导阶层，封建农奴制的总代表。解放和经营西藏是中共中央既定的方针，是地区改革前进的方向，那为什么还要和他们谈？道理很简单，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解读，我想那应该是尊重。尊重历史，尊重实际，尊重西藏地区各阶层的选择。曾几何时，就连西藏地方政府首席谈判代表阿佩阿旺晋美 也有过相当严重的担心。虽然他坚定地主张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地方应当而且必须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谈。 虽然人民解放军之军纪严明，待民至亲，他是亲眼所见。虽然谈判代表团赴京一路之上所受到的中央人民政府各级领导各个机构的礼遇，他更有亲身体会，但解放之后呢？这一切都还会有吗？官家、贵族、上层僧侣等等统治阶层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呢？对于西藏地方政府的种种疑虑，在和谈过程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回答得很清晰。如果解放军要这样做，用战斗的方式彻底打败你们再搞，岂不更方便些？十条公约是见了报的，对于谈判，毛主席更是有指示的。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就能办好。 一席话，实在、诚恳、有效。谈判从初始阶段的艰难，逐渐变得顺畅。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简称17条协议。双方在西藏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人民解放军入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西藏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与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等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高度共识，而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区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一项，是协议中的第11条。 1951年8月17日，14世达赖喇嘛从亚东返回拉萨。 只不过，直到此时，对于协议的执行，他还没有表态。实际上，围绕17条协议的执行，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亲帝国主义分裂派和爱国进步派之间曾经展开过非常激烈的争辩。就在14世达赖喇嘛一众返回拉萨之后不久，西藏地方政府还数次召开过会议，最长的一次持续3天。讨论结果一边倒，协议本身很好，应当遵守。然而即使是在1951年9月9日解放军先遣部队抵达拉萨外围后，优柔寡断、年轻老成的14世达赖喇嘛依然对执行17条协议没有明确的态度。 1951年10月24日，张国华将军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主力抵达拉萨，部队没有急于进入城市中心，而是仍然耐心等待。就在这一天，14世达赖喇嘛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发来专电，表示拥护协议。 我们可以看一看毛主席给14世达赖喇嘛的回电。这份电报是1951年10月26日发出的，级别4A， 是经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送达。 达赖喇嘛先生，你于1951年10月24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毛泽东1951年10月26日，寥寥数语，但里面大有文章，请您仔细着眼电报的最后一句。毛泽东原先写下的应该是并衷心的希望，希望什么？毛泽东没有写完，而是改成了并致衷心的祝贺。 如果此刻再看一下这里，被涂改过的，从25日改为26日的时间落款，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设想一下，毛主席又是在一个不眠之夜里起草这封电报？他原本希望14世达赖喇嘛怎样，他又为何会转念如此迅速的收尾？我们很难猜测。也许，答案就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 17条协议签订，解放军进驻拉萨，看到的是怎样一座日光圣城？ 西藏的政教中心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如何，就可想而知。 城市满目疮痍，西藏反动上层叫嚣独立，中共中央将如何应对？ 毛泽东只做好事的一番话，再次体现了慎重、稳健的西藏工作方针。 西藏盛世新生正在讲述。 就在毛泽东向14世达赖喇嘛发出回电的同一天，195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主力部队开入拉萨城区。在雄伟布达拉宫的映衬下，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三大寺活佛堪布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20000多人沿途隆重热烈欢迎，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欢快蓬勃。但很快，人民解放军官兵就发现此地实际的情况远没有那么美好。除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以及若干寺庙庄园之外，整座城市破败不堪，脏污遍地，窝棚糟乱，臭气熏天。即便是在布达拉宫下的广场，密密麻麻聚集着的竟都是生活无着的乞丐和囚徒，其中很多人或缺手断脚，或镣铐加身，时不时的就能看到因冻饿而死的尸体。成群的野狗在撕咬过尸体后变得更加放肆，到处下嘴。而与他们当街争抢食物的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西藏贫苦儿童。 全城人口30000左右，乞丐就占了4000多。拉萨，藏语中的神圣之地，在当时何有丝毫圣洁之相？西藏的政教中心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2015年4月1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中，披露了这样一组数字：直至1951年和平解放时，仍处在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西藏，人均寿命只有35.5岁。占西藏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官府、贵族、上层僧侣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垄断着西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其余95%的劳苦民众近乎一无所有。旧西藏的农奴，无论其级别是差巴、堆穷还是朗生，都要忍受来自于三大领主所制定的极其严苛的租税、近乎无休的差役，以及子子孙孙都不可能还得清的高利贷。根据统计，在旧西藏，牧区的剥削率达到50%，农区的剥削率高达70%。农奴一旦破产，要么流浪乞讨，要么卖身完全成为奴隶，可以被奴隶主随意用来赌博、抵债、赠送、转让和买卖，世代沦为会说话的工具。 说到这里，让我们再次回想毛泽东同志的那封电报。他希望亲政之后的14世达赖喇嘛做什么呢？也许很多很多，但最终的修改还是清晰地表明了中央政策的务实。一切不可太过着急，一切仍需